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缝里的城市，它低了调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江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唯一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穆英和穆奎要请旨出战捉拿韩金虎，这爷俩慷慨激昂，非要讨令不可。燕王多聪明，看出来了，理解他们爷两个的心情，总觉着前者好像对不起自己，这一次要补过。因此燕王跟田代彪商议商议，这才点头照准，给他们大兵3万，兵发明凤山。又考虑到他们爷儿俩人单势孤，最后派3手大将余化龙、老英雄孟九公率本部人马帮他的忙。临走的时候，长茂把他们送出城外，长茂就嘱咐朱穆英：“我说小柯吧，什么事儿？你我都这般年纪了，遇事头脑要冷静。刚才我虽然没言语，我也合计来的，这韩金虎这个王八蛋，是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。你想想，这小子比那耗子胆儿还小，怎么敢还发兵来呢？大概里头有点鬼点子。小柯吧，你可要多加谨慎，多多的留神呐。你放心吧，没有三安把身杀，不敢造反西岐。韩金虎那小子，我把他吃透了。他是瘦驴拉硬屎，就像咱们大伙说的那样，他不来是谁来？现在明朝就指他啊唱主角呢。我老觉着把他要扑了倒了，那就算完事儿了。你放心，等我的捷报。 小柯吧，能进则进，能退则退，不行见好就收，还有帽铁爷给你做主。 你放心吧，不行指定来求你。他们俩还改不了年轻的时候脾气，见着面还得玩笑一顿，说说笑笑。过了护城河的吊桥，朱穆英领兵开拔，长茂回城，咱不必细说。单表朱穆英带着军队30里地，那费什么事？不到半天的功夫到了。朱穆英连营寨都没安，吩咐一声裂开旗门，二龙出水势，把阵势摆开。朱穆英爷俩在袖旗之下往对面观看，就见对面黑乎乎一座大山， 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满山遍野都是古木狼林。在山脚之下有一带连营，风吹旗号看得清楚，正是韩金虎的连营。寨门紧闭，吊桥挑着，前边全是壕沟啊，满布鹿角，戒备森严。看这意思，韩金虎不准备出兵，上这来守着来了。朱木英看罢多时，把木魁叫过来，孩子，马阵，遵令。木魁把掌中一对大锤一晃，吩咐一声：“跟我来！”带着100名亲兵，哗哗直奔韩金虎的连营就冲去了。这是个白天呢，被韩金虎手下的哨兵发现了，不好了，燕王的军队来了，不好了！说声不好，鸣锣示警，嘟嘟嘟嘟，牛角瘪裂号也响上。紧跟着是乱箭齐发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想把木魁这支骑兵给打下去。哪知道木魁这支兵就好像飙风一般，卷地而来，越过壕沟，抡起掌中大锤来，砰啪砰啪砰啪，砸毁了3道辕门呐！把韩金虎手下的军队给造的是哭爹喊娘，刀枪乱飞呀，人家喊马也叫，了不得啦，燕王的人马杀进来了，快跑啊，乱成一锅粥了。就这样，木魁往返的杀了个3进3出，这才领着人又回到两军阵前。人军把马匹带住，双锤往左右一分，讨敌骂阵。那么说干脆就往里杀得了呗，哪那么容易。木魁刚才这叫示威，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，他能孤军深入吗？这叫见好就收，叫示威，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，他能孤军深入吗？这叫见好就收。哎，这下可厉害呀，错动了韩金虎军队的锐气。木魁在外头一讨敌骂阵，韩金虎马上得着禀报了。这小子一听，把脖子一缩，干干，木魁呀，哎呀，燕王手下的人马真够狠的。我想按兵不动，他找到门上来了。韩金虎一想，砸坏3道辕门没关系，我这8道门呢，只要你杀不进我的中军帐就可以。来人，严加防守，闭门不战，高挂免战牌。扎实，免战牌高悬，任管木魁怎样讨敌骂阵，韩金虎就是闭门不出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。木魁一直叫了2个时辰的阵，把嗓子都喊哑了，人家不出来人，把木魁气的是火冒3丈。这怎么办呢？把马一拨回去请示朱木英，爹您看怎么办。朱木英把小眼睛转了转了，一琢磨，哦，韩金虎这小子耍老猫肉，来个以逸待劳，你不出来那没关系，咱会激将法。他告诉木魁，如此这么般，这么般如此。木魁一笑，爹儿遵令。他带着一伙人2次回到两军阵，这回就开了荤的了。什么叫开荤的呢？骂开了，祖宗奶奶的骂呀！韩金虎，你小子是狗熊，